情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、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不过阿什马， 森林里就是那十里梅， 一座的石碑，一幅幅画， 石头的清香勾起马，石儿最紧跟是妈妈，天草的石林生花蜜蜓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鸟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。 上送来春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

草原多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

农民的娘，儿媳妇最羞作答，风吹马走，马蹄太过，打死马不愿留恋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有灵云的志向和圣洁的心 说不尽，千言万语说不尽，心啊，照耀着照耀着纯洁的心，照耀着照耀着纯洁的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山呀，到了一个山呀，什么开花叶儿见呐、啊？这个花名比不住俺呐、啊，蹦啊跳啊，花一个金丹天，比哩嘎达梅花落呀叶儿呀，那叫开花叶儿见呐、啊、叶儿呀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都达尔和玛利亚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，温可铮带出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。 Oh, 心儿放纵啊，